Part 7. Write out in Chinese character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write out the sentences below in Chinese characters. 一，我们都知道那家有名的牛肉面店。二，你们明天一定要点大碗的。三，很多人都说台湾有不少有名的小吃。四，昨天晚上那家餐厅的菜有一点辣。五，我很喜欢自己做饭。